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，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从你回不了去那一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，想着你的感觉， 想着你的感觉， 犹如雨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，想着你的感觉， 想着你的感觉， 犹如风的缱绻，湿了我的日夜，追也追不走你的容颜，想着你的感觉， 想着你的感觉， 犹如雨的缠绵，你是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，想着你的感觉， 想着你的感觉， 犹如风的缱绻，吹了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。 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巫启贤的声音，想着你的感觉。巫启贤的歌每首都很不错，绝对经典，一首被遗忘的老歌，在去年的我是歌手里被重新的演绎，容祖儿唱的也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杜德伟的版本，毕竟这是一首男人唱给女人的歌，而且杜德伟的声音觉得蛮有特色的。可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和推荐的是巫启贤的版本，有那么一点伤感，但是伤感当中有另外的一种感觉。欢迎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来听 Beyond 逝去的日子。我是小辉。 黄家驹的音乐作品与人生，听众会发现有一种浑厚激昂的力量贯穿始终。他凭借着真情实感的表达与青春激荡的冲劲儿，去诠释人生的种种意义。 Beyond 的歌是三年前最喜欢的歌，当时听起来激情澎湃，听起来热血沸腾，而三年后再次去听这些歌曲的时候，心中却不再是热血澎湃，反而多了一些无奈，说不出的滋味。逝去日子经过多少，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导航，来听陈慧琳《心服口服》。

球，向天外飞走，最后都化作乌有。一个人在梦游，想奔跑的犀牛，舞到最后不罢休。爱若需要厮守，恨更需要自由。 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到的是孙楠拯救。孙楠的一首拯救，他最本真的一个声音，他的生活也是充满了闲暇意志，但对于音乐他总是不停地在追寻。他的声音带着浓郁的情感，像燃烧的火焰，轻易的就让人沉沦不能够自拔。老歌真的是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能够让你感受到经典里面的不同味道。今天的音乐导航就跟你要告一个段落了，来听洪建华或许会是一世的爱，以及凤飞飞好好把握。明天见。 不抱拥纯情的爱，谁料？